下我连什么家具也没有， 是此情已足够，我一生守候，我足够，我一生守候。 深深爱着我，不让我不会轻易的揭开面纱。

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张震岳的再见，这是他自己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。可能很多人都看过旋风小子的电影，里面的释小龙还有郝邵文都很萌，然后林志颖很帅，可是里面张震岳扮演的那个教导主任的儿子也是印象非常深刻，所以直到现在的话一想起张震岳还是那个形象。大家小军要播放到的是赵丽颖的歌，那在你的印象当中比较深的是他花千骨的形象还是珊珊的形象呢？接下来听到就是赵丽颖还有许志安的首度合作歌曲《乱世俱灭》，这是《蜀山战记》当中的主题曲。 你的泪沾湿了大海，我真的很无奈， 过去的城 承诺。

像没有承诺，你的伤沉默沉默地守候。我说算了吧朋友，越来越寂寞，还不是一场空。带来走过何方，痛痛快快把泪当酒。算了吧朋友，越来越心动，还不是一场梦。 高明骏的话说从头，在93年的时候呢，他是转投到了宝丽金唱片，并且在94年发行了这一张《话说从头》的专辑。而专辑当中呢，很多人也是比较喜欢这一首改编自李克勤《深深深》的标题曲《话说从头》。因为音色的不同呢，那高明骏的演绎可能会比李克勤更加的悲情了。继续是温岚，我爱上自己。离开华语歌坛有近2年的时间，那温岚呢，她也带来了自己的个人全新的国语专辑《爱上自己》，这是她加盟台湾太阳娱乐后的第一张全新个人专辑哦。 如果笑到最大极限，像爱上自己。

S.H.E 的《爱呢》这一首歌收录在他们三的第三张专辑《美丽新世界》当中。歌词里有一句话小珍很喜欢，这样说的，知道世界很善变，没想到连你也变。没错，世界是很善变的，无论是爱情友情，它都可能会有一个保质期，就像花朵一样，你很小心的去呵护，这个保质期可能会延长一些，但如果照顾不周的话呢，可能马上就会凋零，留下的只有叹息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懂得去珍惜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可能也会引发很多人的思考，还有一些情愫哦。来听一听，来自徐浩的《离开自己》。 就在一万又一万也不够清晰，谁在自己让自己不再想起，我们都习惯了进一进外，其实那和冷没有关系，或许可以听得见，如果够仔细，谁在自己的心里轻声哭泣，我们都习惯了说没关系，不敢回忆是谁的对不起。我说如果真懂了珍惜，我选择离开自己，让那时的我永远深爱着那时候的你，一直一直在一起。你说就当是心疼自己，我选择不惋惜自己，离开自己，就让那时候的我笑不曾离开原地。或许可以听得见，如果够仔细，谁在自己的心里轻声哭泣，我们都习惯了说没关系，不敢回忆是谁的对不起。我说如果真懂了珍惜，我选择离开自己，让那时的我永远深爱着那时 的离开自己。这首歌呢，应该是表露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过的情愫，里面有思考，也会有一些无奈和挣扎。来想一想，如果说你离开现在的自己，然后回到当初的年月，你是不是真的就会懂得去珍惜了？是不是就不会留下当年的那些惋惜？是不是就能和你爱的那个人一直一直在一起呢？这首歌它就是另辟蹊径的主题，

1996年，巫启贤推出了他自己的第一张翻唱专辑，叫做《思念谁》，这首歌就出自里头。而让人很意外的是，这是一张完全翻唱内地歌曲的专辑，所以呢，和巫启贤以往的风格比较不同。那可能因为有大部分都是内地的作品，所以呢，听起来就很有中国风味哈。但是还好有巫启贤的好搭档马兆骏还有许华强一起合作，所以呢，在音乐上真的能够感觉到明显的不同之处，哪怕是翻唱。最后的这一首歌，梁静茹的《燕尾蝶》，这首歌也有人翻唱啊，但是翻唱它的呢，就是这首歌的作者五月天。好，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我是小军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兴高采烈就颇有华丽新生的冲动，寻找灿烂天地内容，主宰爱情的是谁，奋不顾身的扑火，就算人会只为挣脱。你想你哭，你的动作都是我的神经珍惜的背诵，我心我我的生活，为你放弃自由，要为你左右。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指望的恶魔，破碎的眼泪蝶还做最后的美梦。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天使的诱惑，让我做有重获新生的冲动，寻找爱情世界美梦，既然不是毛毛虫，就要壮烈的复活，短暂青春要像烟火，此生此爱此刻挥霍，挥霍我的色彩在你的天空。你想你说 期待再次与你重逢。 当太阳再升起，